而家讲到意识啦，吓、啊，阿难又以所命，以法为言，生于意识。嗱、啊，意我前文已经讲过，有意根同埋意识。第七识烹然过去嘅境，未起分别嘅时候就系意根，一起分别就系意识。意根嘅行相咧系微细。意识的行相是粗显，意根是行审思量生灭不停的，是三界的微细思惑。意识分别戒度是三界粗的见惑。现在呢，不理他意识又好，意根又好，他的性本来就是藏性。意识呢，意呢是有很多种，好像前次讲过了。第一种呢就是同时意识，大家知道了，我们的眼看到东西，一看到东西的时候呢，即刻一刹那间呢即刻起分别，啊，这个是哪个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，这个分别呢就是同时意识。所以这个意识是很勤力的，人家做事他自动来帮忙的。耳呢听到这个声音，啊，有些声，哦，听真下是什么，即刻分别，哦，这个是男声，这个是女声，这个是唱歌声，这个是骂人声，哦，那这个分别呢又是同时意识，啊，他很勤力，当义务，啊，你们义工不及他那么勤力，哦，他很勤力，眼耳鼻舌身，只要跟外界一接触，他即刻来帮忙，他来分别，这个是同时意识。明了意识呢就是烹然外境的时候，他能够分别明白清清楚楚，知道是和非，啊，这个明了意识。第三是定中意识，啊，修定的时候集中这个省念心，集中这一境，啊，不起分别，哦，或者只是烹然于这个定境，叫做定中意识。其次是堕透意识，即是说其他这个意识呢， 这个 五种意识和同时意识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去开工，啊，自己去做事，就算犯了教都好，他都会发梦的，这个叫做堕透意识。其次呢是省位意识，就是我们现在平常日常呢是忽然间想到这样，忽然间想到那样，啊，忽东忽西，啊，三言二马没有一定的。五种意识之中呢，啊，同时是分别我执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因缘生法，啊，当体即空，所以即假即中，因此就是藏性，哦，所以说意识就是藏性。阿难，若因意生，依以意中必有所思，法名以意，若无前法，意无所生，能言无形，识将何立。啊，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破这个意识是从这个意根而生的。我们俗谛理来讲呢，就是因第七意识烹然这个法层而起分别，这个就是意识，是这个俗谛理讲。现在呢是由这个浸在这个第一二谛的立场来讲，所以这个意识亦不是从意根生，亦不是从这个法层而生，亦不是法层和意根各和合而生，根本就无生。在这个真谛理来讲，啊，根本就是无生。他说，法话，若果这个意识是，若果这个意识是因这个意根而生的话，啊，意根就是能生咯，意识就是所生咯。咁依你阿能嘅意根之中啊，必然咧 是有所思的法尘了。如果没有所思的法尘，怎样显出你的义根呢？必然一定要有所思的法尘，然后可以发明你的义根潜在。如果离开所现的法尘呢，欲无前法，若果离开外边的法尘，没有前边的法尘的境界的话，那义根就无形无相可得。义根既然无形无相可得，怎可以为能生意识呢？意识又怎可以是为被他所生呢？所以呢，如果是没有这个法尘为意识所现的境，那就没有办法显出这个意根。意根无形无相的嘛，意根既然无形无相，怎可以为能生而生这个意识呢？再讲，你的意根就算你能够生这个意识，如果没有外面的法尘，拿这个意识来做什么呢？意识就是用来分别法尘的嘛，如果是没有这个法尘，怎要这个意识都没有用的。这点呢，就是破这个意识是从这个意根而生的。又以识心，以知思量，兼了别性，为同为异。同意即意，云何所生？本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很浅的，但是经文就令到人家没办法了解，所以这部经文字好就好了，但是似乎太古董了，是不是太古董了。他说又再讲你安能的色心，意色心下，同为已知思量，思量就代表意根，色心代表意识。咁即係话意根呢个意识，色心即係指意识，知思量即係指意根，意识同埋意根同时係心法，两种呢都係有了别嘅个性，有知觉性。咁样意识的能了别的性同埋意根的能了别的性，两种比较起上来，究竟是同呢抑或是不同呢？若果讲意识同埋意根的了别之性是同的，咁呢度呢就话为同意即意，是同的。既然意识的知觉性同埋呢个意根嘅知觉性系都相同嘅，咁啊意识就即系意根咯，同意即意，意识就即系意根咯，咁就意识即系意根又点啊？同一个体啊，同一个体点可以话所生啫？两个体先是一个能生一个所生嘛，同一个体怎可以产生有能所得的，所以云何所生，这个是同是不对了。意又怎样啊？意意不同，应无所识，若无所识，云何意生？若有所识，云何识意？为同以意，意性无性，皆云何立？若果话这个意识的了别的性是不同于这个意根的，意识不同于意根这个知觉的，两者呢就是不同的，那意识呢就必然呢就同于外层的无知了。意识无知嘛，不知道嘛，不同嘛，不同于意根的所知嘛，那就是同于外层的无知咯。 哦，既然一无所识，意识既然无所这个知觉是同于外层的无知，同于外层的无知，咁就冇分别咯。如果是无所识的欲无所识的，咁就唔同于呢啲意根同类啦。既然唔系同意根同类，意根系有所识嘅，意识系无所识嘅，咁点可以系名为意根所生嘅识呢？意根系有知觉嘅，所生嘅意识亦应该有知觉噶。而家所生嘅意识系冇知觉嘅，就冇可能话意根系生嘅意识啦。若果话意识与意根两个都有所识嘅，两个都有分别嘅，咁意识同埋意根就系同类啦。咁既然系同类咧，就应该就系意根是生这个意识了，但是意识与意根啊，都同是内在了别之性，怎样可以去分别这个知觉是属于意识了别的性，这个知觉是属于意根了别的性呢？两个都是内心知觉的性，两个都是知，怎可以分别这个知觉是属于意根的知觉，那个知觉是属于意识的知觉呢？事实上啊，若果依照这个作态理来讲呢，是有分别的。怎分别呢？意根对境呢是不落分别，行相是很微细。意识对境呢是起分别，行相很粗显。所以就有分别的咯。但是呢，现在这部经所讲是讲中道第一二谛理嘛。如果讲意识是同于意根的，那识就是根，那怎可以为意根所生呢？若果说意识是不同于意根，识就无所知了，无所知就不是意根的同类了，不是同类又怎可以为意根所生呢？为因意识和意根说同以异，异性都无法成立，因此意识从意根生，名为意识界，是怎可以成立呢？这里就是说，从这个真谛理来讲，意根和意识是无能所，根本就不生，根本不生呢，就意识界都无可能成立。根字呢，欲因发生世根之法，不离五尘，以功色法及之声法、香法、味法及以触法，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，非意所摄，以识决定，依依发生，以今替功法法何众。这一段经文是破这个意识从这个法层而生。若果说这个意识是因这个法层而生的，法层就是能生，但是世根之法是很多，虽然是多，不离开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五尘。咁你而家可能睇下呢个色法，同埋呢一个外边嘅声法、香法、味法同埋触法， 呢五层每一种都有各有各嘅形象可以分别嘅。色层系唔同于香层，香层唔同于味层，味层唔同于声层，每一个系唔同嘅。呢啲咧都系为我哋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对嘅境。哦，我哋五根所对五层嘅时候咧，我哋明明白白知道呢个系色，呢个系香，呢个系声，吓，唔系属于二根所摄嘅，唔系属于呢个二根所摄嘅五层。二根所摄嘅系乜嘢？系五层六只嘅影子法尘。哦，五层嘅现象界咧，唔系属于法尘，五层嘅影子先系属于法尘。哦，法尘系二根所对嘅，啊，呢、这个色声香味触嘅现象界咧，系五根所对嘅。咁嗱，如果话你阿难嘅意识决定系依法尘而生嘅话，咁你而家睇下。这个法尘在宇宙界文法之中究竟作何形象，所以说法法何众。如果你阿难的意识决定是依这个法尘而生的话，那你现在看下这个法尘在宇宙文法之中究竟作何形象。宇宙文法之中，色有色的形象，声有声的形象，味有味的形象，唯有法尘没有办法有形象表示出来的。欲离色空，动静通塞，合离生灭，而此之上终无所得，生则色空之法等生，灭则色空之法等灭，所因既无，因生有色，作何形相？众相众不有，计云何生？呢度系破呢个意识界，冇办法系生嘅。既然不生，就不灭咯。法叫阿难响宇宙万法之中走出呢个法尘嘅形象，实际上呢？法尘是没有字体的。若果离开眼所对的色空，离开耳所对的动静，鼻所对的通塞，舌所对的含淡，身所对的离合之外，这些生或者灭两种法尘呢，是超越了这前五层的种种的相状之外，终归是无所得的。所以法尘的生不过是色空之法等之影子生，法尘的灭的时候呢，亦是色空之法的影子灭，而影随形，影生形生即影生，形灭即形灭，即影灭。虽然前五层嘅形相系有，但系法尘嘅形相系冇。离开前五层嘅形相之外，再冇法尘嘅影子可得。既然冇呢个法尘影子可得，系为生意识计所因嘅法尘都冇啊！咁因法尘为能生而有嘅意识，又作乜嘢形象呢？能生嘅法尘尚且冇字体，依法尘而生嘅意识咧，叫做法色界咧，点样成立呢？呢度咧系明呢个因缘生法即空，系显空而类状。依呢一点去修咧，就会成就这个车摩托空共。那 咁即係話呢個法層呢係根本呢係空嘅。是故當知以法為現，生意識界三次都無，則意以法及意界心本非真言，非自然性。呢段經文呢同前面個一樣一樣，根本就唔需要解釋啦。話意因為意識唔係從意根生，亦唔係從法神而有，所以佛释日所讲意法为言生意识界，只是前教所讲，是不了而知教。今日讲第一二替理，意根同埋法层同埋意识三次都冇实法可得，因为在呢个真替理嚟讲咧，一切空噶嘛，一切空当然无形无相可得啦。只有假名假相，假名假相就因缘生法，即假系显不空而来状。依呢种假善假相去生，成呢个三摩菩提假故，则意以法及意计心，即系话意根同埋法尘同埋意识界三种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点解？因为佢上妄性增嘛，本嚟系二内藏，二内藏性不变，所以就唔系因缘咯。二内藏性能够随缘，所以唔系自然，非因。然就是空，非自然就是有，空有不异即是中，显空不空而来藏。依这种去修呢，就成就这个妙车摩托中共。六根六入十二次，五音六入十二次，十八界讲完了，四科七大都是而来藏性。法所以讲这个四科七谛，即空即假即中，都是二内藏性呢，就是答阿难所请。记得吗？阿难从淫室归来呢，是殷勤启请十方二内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。因此呢，佛就说四科七谛，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，因为因缘生法就是空，就是空而来藏。因缘生法只有假名假相，叫做不空而来藏。因缘生法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就是空不空而来藏。三而来藏性呢，能够明白这个心替理，然后去修这个三观，空假中三观，就可以证得这个三替理。正得三替理，就是成佛咯。所以阿难请问佛的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是什么？最初方便就是明白这个四科七谛皆是二类众生，先悟而后修，这样就可以正得这个三替理。以上所讲的咁长的经文呢，都是这部经正中分分开六大科，最初一科显而来就妙增而性然三替理的科下分开来，这个显而来就妙增而性这一科呢又分三科，最初的科呢就是证明理性，就显这个空假中心替理。证明理性之中又分三科，是二类答事，二类答事又分两科，就是显理。而家这一科定科文就是就这个事相显这个理性，就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计的事相，我们所见到的事相显这个二类状，即空即假即中的三替理。若果我们再推前看下，七次破妄是空的，七次破妄就是显这个空而来藏，十分显见见性上智是有的，是显不空而来藏。这个四科皆是而来藏性，是显空不空而来藏。 再问向下问嚟睇咧，而家讲呢个四科皆系性上妄性增，就系、是、即有即空。七第一周遍法界咧，就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空有不二，就系空不空二类状。所以咧呢度咧向前问又系显三谛离，向下问嚟讲又系显三谛离。就是显你呢一科咧，到呢度咧啊已经讲完啦。下问咧就讲呢个性本具相。以下嘅经文咧系讲性本具相，前边所讲就是显你显呢个四科七谛嘅事相，都系虚妄嘅，佢理性系真实嘅，系二类状空。空不空，空不空，三二类状。咁以下咧就讲性本具相，二类众性之中，本具地水火方空根色种种嘅形相。讲到呢度咧，阿难白发言：世尊，二类常是和合因而言，一切世根种种变化，皆因四谛和合发明，云何二类因缘自然而俱毗笨？我今不知师儿所说啊，为谁哀问？虚是众生中道了而无弃论法。呢一科经文咧，系从呢个二类答事嘅之中。第一二类答阿难的问咧，第一就是就是显理讲完啦。而家第二科是明性本具相，二类状性系本来具足呢个相。呢、这个相有几多？有十法界苦乐种相。十法界就是四性六凡，四性六凡，四性是乐嘅，六凡是苦嘅。无论是苦又好，乐又好，种种的相状都是二类众性之中所具有的法。二类众不变随现，所以即性即相。二类众随现不变呢，就即相即性，性相形容不可思议，所以呢相随这个性周遍法界，性是 无障碍的清净本源周遍法界，所以性中所具的地水火方空根色亦周遍法界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当机而请，当机是指阿难，阿难产生慧疑之后呢，又请法再开示。